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晶泽。2020年底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了。绿色场馆秉持办奥理念，科技场馆展现中国智慧，山林场馆变为现实。那么竞赛场馆的部分完工，标志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又完成了一项里程碑任务。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场馆介绍，今天想让您了解的是冬奥场馆的中国智慧。位于北京、延庆和张家口的众多场馆，既各具特色又彰显中国智慧，将绿色、科技、可持续等诸多概念融入其中，诞生了很多标志性场馆。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便是其中之一。国家速滑馆采用了双曲面马鞍形单层锁网结构雾面设计，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锁网雾面体育馆。采用这种设计结构，能够极大的节约材料，用钢量仅为传统雾面的四分之一。速滑馆建设团队将这张锁网称之为天幕，建设者通过49对承重锁和30对稳定锁编织成长跨198米、短跨124米的锁网状雾面，再铺设1080块4×4米单元雾面板组装而成。编织天幕的过程便是智慧场馆的体现，国家速滑馆负责人李九林说。 包括我们这个钢结构的啊，这种平行施工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滑移的技术啊，包括我们这个大面积的锁网的这个智能当拉技术，也都是基于这个计算机控制的啊，这样的这个技术。 国家速滑馆在建造过程当中，除了大量使用先进建造绿色节能技术以外，还全生命周期使用了工程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，真正实现了智慧建造。 啊，从我们的规划设计，啊，到这个施工，啊，最终我们要交付竣工模型，要在这个基础上呢进行我们场馆的智慧化运维，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呢也是这个全生命期的这种贯通，然后实现这种集成的应用。所以我们在建设一个实体的速滑馆的同时呢，还建设一个这个数字的速滑馆，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搭建这个数字孪生的系统啊，然后实现我们这个真正的就像我们场馆要建设一个大脑一样啊，然后在上面实现这种智慧化的运行和服务。 以上就是走进冬奥会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